人生本多失意，逆境终必退，紧靠着已是无惧。你可一起尽吐苦水，痛快的再共聚，但心中誓言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但心中誓言挥不去，盼终会团聚，信终会团聚。 大家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盼终会团聚，今日就啱晒正晒，系因为咧呢、這个团聚呢个字咧，即系话我哋好多人啦，好多家人啦，好多朋友啦，大家一齐可以有机会聚埋一齐，聚埋一齐做咩咧？食饭又得啦，打边炉又得啦，吓讲笑又得啦，唱歌更加得啦。首先咧，我哋多谢今日咧就一道坚桥阿坚同阿乔咧作为我哋嘅拍档啊，咁啊真系好坚嘅一道桥 ，thank you 啊阿乔，因为做咗我哋嘅吓音乐。嘅部分，咁啊，当然咧，今日咧，头先讲话盼终会团聚咧，开心嘅事就发生啦。因为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一共唔止一个，唔止两个添，系三个，三生有幸啊，即可以识到你哋，同埋咧，今日可以 join 埋一齐，真系三生有幸。各位朋友，我哋三生当然由大哥开始数先啦， 梗系啦，我哋大哥喺度， 叶一堂， 大家好。 阿 Johnny， 好开心 啊！真系佢哋阿李隆基咧，就次次咧将你摆上去行头，因为无论年纪啦， 真系我哋嘅大佬嚟， 入行嘅资历啦，等等啦， 差唔多咧， 照住晒噶佢。 系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应该系到李隆基定陈浩德咧。 我大陈浩德两日， 哦，两日啊，真系啊， 系啊，大佢两日。 哦，各位朋友，李隆基 ，Hello， 哎，古爷。 喂，其實都唔係講笑喎，呢啲皇上嚟嘅 喎，啊，係啊，邊個皇上嚟嘅真係？ 咁啊，陳浩德咧就變咗，即係你又真係好開心啊！有機會扮細佬， 係啊， 仲因為扮靚仔 嚇，唔係，仲可以叫德仔， 係啦，叫德仔， 係啊，我哋不嬲叫佢德仔嘅。 不過總之咧，其實三個咧， 好多人德爺嘅， 三個加埋咧喺樂壇嘅資歷咧，即係唔係講得笑？我諗接近即係 1.5 個世紀 啊， 加埋啊！ 有啊，我都入行50年啦。 陈浩德入行50年啦， 系 叶振棠唔使讲啊， 50几年啫， 50几啦。 我最少啦，我28年。 你又想 28年加埋啊嘛？ 加埋系啊，真系差唔多1.5个世纪啊，即系加埋。 犀利， 我谂咧冇咩组合咧，即系可以同你哋匹敌。咁所以今日咧唔使讲啦，由而家一路到12点啊。你话就话3个钟头，但系咧咁多人睇到， 掌一声就过， 掌一声噶，即系连我都冇机会唱啊，惨啦以前。咁啊，因为咧即系实在太多好歌，因为每人咧代表咗好多嘅岁月，好多嘅音乐岁月之余咧，亦都代表咗好多名曲。哇，尤其是电视剧嗰啲 ，Johnny 叶振棠，哇，你嗰啲名曲就多啦。不如咁咧，我哋香港回归咗25年啦， 成日 都听到有只歌叫《前》啊，咁样真系要握起个即系双手咁，然后咧就一齐向前。 冇错啦，胜利就要靠双手去创啊嘛。 冇错，叶振棠。 前勇闯， 敢爱敢恨，死崖死坑胆粗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唔愿信命前生总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都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崖死坑胆粗气壮，我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早注定，死坑胆粗气壮，我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 正堂嘅胜利双手创，哇！真系哇，多谢晒 Johnny 咧，俾好多正能量啊，唔系净止俾我哋啊，全香港而家听住咧，全世界都听住咧，真系嗰种力量咧，从歌曲嗰度攞咧，好易容易啲消化，同埋容易啲吸收到。 系啊， 系嘛？即系如果你譬如好似阿妈教仔咁成日啊，你记住啊，嗱，努力啦，咩读书啦，咩咁，可能咧讲咗成几廿年咧，都系我话知啦，知啦，唔好再讲。但系唱歌真系唔同，头先咧我哋都想加入。 嗰、那個感染力好大， 好大啊！ 勝利雙手創， 嗱，我哋一路聽住 Johnny 唱咧，阿李隆基同我咧都係兩個拳頭握住， 哎呀， 唔係講笑， 我抌到大髀都酸曬啦。 係啊，咁啊呢只歌咧就即係阿 Johnny 咧，即係唔係話最早嗰啲歌，但係呢只歌咧即係我要佩服選歌嗰位朋友，邊個選嘅？ 好似嗰個叫做梁立人， 哦，梁立人選嘅，哦，梁立人 佢作詞， 我作埋詞添啊， 梁立人作噶。 系啦，唔系嗰首歌就本身就 系即系两个人，因为以前系丽的电视咧 嘅， 佢咧就系诶即系创作部嘅主管嚟嘅，咁啊所以变咗佢有一段日子佢嗰啲编剧啊嗰啲佢住阿头嘅， 我都认识下佢，不过唔系太熟。 佢应该 佢当年过咗，佢写词， 佢应该走咗啦。 当年咧就喺度 做， 就喺度抄我， 系啊， 抄我出嚟。 咁所以咪就呢个概念，因为真系要佢唱喎。你谂下，即系如果冇咁嘅练力。嗯、即係揾一個即係好似冇乜練力嘅人咧，唱唔到呢啲嘅，係嘛？即係佢中間有啲少少辛酸嚇，有啲 ups and downs， 然後咧，唔緊要，我哋握着雙手向前創。因為呢個 好似仲有啲古仔嘅，得支持嘅支持係咪？ 陳德原本隻歌咧，我係同阿唐哥兩個人合唱嘅。係咁啊，個歌詞咧就係佢佢阿於峰寫嘅，當時係嘛？ 唔係 兩個人寫 嘅。唔係於峰寫咗個國語版噶嘛？後屘阿梁立文咧就將佢改咗粵語，就揾到阿唐哥。 因為呢隻歌原本就閩南話噶嘛。 係啊 ，I B A 真係。 咁點解會？點解你後來又冇唱到咧？ 我都好少唱主題曲嘅。 唔係，即係你話原本同你一齊合唱噶嘛？話 我哋兩個合唱啫。 哦，即係有唱過嘅。 好過成日唱，我哋兩個就即係佢出咗唱片之後，我哋兩個成日唱。 哦，出咗唱片。 但係佢出書前咧係即係商量過嘅。 哦，啱啊！如果以後咧就三人唱都得啦， 係 三生啊嘛。 講真啦，呢只歌我都成日唱，你真係。 係啊，因為呢只歌佢即係天下無敵。 真 係唔係淨喺福建，唔係淨喺廣東。 淨係嗰句已經好夠味㗎啦，真係㗎。 咁啊，即係不如講起即係呢啲即係當年嗰啲歌咧，每一隻歌都有故事，同埋有個力量喺度，即係有個靈魂喺度。甚至乎咧，有啲咧再早到咧，我哋今日就兩位阿堅就應該喺度，阿喬唔知出咗世未？即係以前我哋有啲英文歌咧，阿基哥咧好中意唱英文歌噶嘛。 係。 咁其實我哋係唱英文歌出身噶嘛。 係。 即係冇中文歌唱嘅，我哋即係得阿陳浩德啦喺度越高王子咧，就係喺度唱。 所以當年就唔夠佢撈。 唔緊啦，我哋猛咁喺度揸住吉他唱。 唔係啊，我其實我喺八代都有出過一隻英文碟啊，係啊， 以前飛仔歌嚟噶嘛，你 係係啊， 我師兄嚟嘅呢個又 係啊。唔係，不過阿基哥咧就出道先過我，佢唱嗰個走廊嗰陣時，我哋去聽佢唱歌。 哇！係，我又唔係好信， 我都唔信，我都唔信， 我唔信，我唔信，因為我都睇住佢出道嘅。咁所以咧，即係你又應該再早啲嘅，因為要再早啲。 出唱片我早啲。 講起以前嗰啲英文歌咧，除咗我哋唱民歌咧，有啲好有代表性。 係啊， 你知我哋二千靚歌再重做呢個節目咧，係每逢星期日，呢個係已經根深蒂固啦，因為我哋已經做咗22年。22年嘅新地我都冇放假嘅，因為我相公翻嚟呢度，永遠都喺香港電台第二。 This is your home, my home, 係 my second home。 咁、yeah, 所以咧，整翻一隻咧，以前 好流行 呢只歌咧，就真係好絕嘅，就是、因為咧，如果你分析咧，問阿喬就知啦。佢得幾個音嘅啫， 係啊， 將幾個音 簡單嘅啫， 撈來撈去，撈來撈去啦。 係啊，你 chord 好簡單 ，chord 就跟住音都簡單嘅。嗱，你試下噏啊，你彈個單音，係啦。一唱就知啦，啲歌咧来来去都系咁嘅，但系咧又唔知点解，哇流行到不得了，同埋好得意， 系啊， 好好玩。OK， 嚟啦，我哋一个美丽的星星期日，美丽的星期天 ，Beautiful Sunday morning, a good sunlight, think I'll have a walk in the park.Hey, hey, hey, it's a beautiful day. I got someone waiting for me. When I see her, notice she'll say, Hey, hey, hey, it's a beautiful day. Hi, hi, hi, beautiful Sunday. It is my beautiful day. When you said that you love me, whoa, my, it's a beautiful day. 整个广东版你听咧， 好啊。 打工嘅报酬二分四咋，辛苦过人啊，仲要谷皮喎，做到。好彩今日系新地，我哋一班约埋阿李隆基，虾饺吔完又去睇戏，其实绝冇阿奇，因为今日系新地。嗱，唱下英文啊 ，Hi Hi Hi Beautiful Sunday, It is my beautiful day. When you said that you love me, Whoa, my, it's a beautiful day. Hi, hi, hi, beautiful Sunday. It is beautiful day. Whoa, my, it's a beautiful day. 真係 beautiful day, beautiful Sunday、yeah. 今日星期日真係 beautiful 咁啊！節目一開始咧已經有曬氣氛，同埋咧又真係唱得好開心。喂，我想問阿基哥，頭先你嗰啲中文版咧邊度嚟㗎？係、 我都未聽過， 未聽過，好笑啊，好正， 肯定係自己作嘅， 係咪自己作㗎？ 有李隆基喺入邊嘅， 你記得有一個叫做 Sandra 嘛？ 仙道拉啊嘛， 係啦，呢只歌就佢 嘅，英文啊，係啊，係佢㗎呢一個係。佢仲仙道拉好犀利㗎，佢仲有一隻係鳳國恩仇未了， 係啊，唱英文。 唱英文就調翻轉，咁啊，即係 Beautiful Sunday 以前咧，即係如果喺嗰個年代長大嘅，即係樂迷啦， 一定 真係即係識不得已啊！即係淨 hit 到咧，即係無論嗰啲就，知去到邊度都會聽到嘅。 係， 我即係 YouTube 碌都要玩， 係啊 ，YouTube 一定要玩，因為太 hit 咧，實有好多人。所以頭先咧，我好即係覺得好詫異，阿 Johnny 好似幾廿年未試過做和音嘅 喎，係啊， 即係好忍唔住啊！ 幾榮幸請到我大佬做咩？ 佢之前咧，佢之前興奮起上嚟啦， 係咪啊？不自 阿 Johnny， 你係咪會你係咪即係即刻諗翻你以前喺 YouTube 錄曬嗰度唱嗰陣？ 肯定啦，一唱英文歌就諗翻你個當即係當年嗰個情景。 仲有咧，阿陳潔玲一唱嘅時候，你就成日都要和噶嘛。 係啊， 咁所以即係一慣咗，我都見佢落去嗰、那個喺地牢嗰間叫咩？阿 Dan 嗰度咧，就見到阿 Johnny 喺度，就話孭住個好重嘅低音吉他， 係啊，好重嘅。 孭到天用薄啦， 你咦唔怪得你成日側側薄啊？ 唔多度，唔多角，唔多角， 度咧天用薄嘅話， 真係好重嘅。 呢邊成日孭住， 真係啊， 孭成十幾年喎， 係咯，係咁孭住， 晚晚孭幾粒鐘喎。 不過其實都可能幫咗嘅，因為咧身體健康啊嘛。 咁啊係， 晚晚做運動喎，幾難得。 所以喺我孭袋孭另外一邊嘅。 因为即系呢啲歌咧，其实我哋今晚所有嘅歌咧，请大家留意，一路落去到十二点咧，我哋都即系乜嘢款嘅怀旧经典都会有，尤其是佢自己的代表作啦，同埋咧有啲咧阿德哥嗰啲咧，哇！哎，佢做演唱咧犀利。佢唔知点解喺度拿捏咗好多人哋嗰啲歌咧，就好做，佢自己又大把啦，但系佢有时咧唱人哋嗰啲咧，佢又好自己 风格，手到拿来， 手到拿来，同埋咧。居为己有，咩意思呢？譬如张德兰嘅呢只歌咧，而家系变咗你自己嘅， 都唔系嘅，我学啫。 唔系就变咗你自己嘅风格咯，就变咗可以， 应该系咁。 即系唔系话偷，而系唔系借啊，而系即系差唔多系攞嚟用下啦咁。相识也是缘分， 好似我哋咁， 系啊，真系难得。所以我坐喺呢一度咧，即係雖然好似作為主持咁，但係其實真係自己我呢三位咧，先識咗半個世紀，有呢啲感覺，緣分嚟。 相識也是緣分，你莫再三強求，無謂情自困，重逢又離別。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共你终身相好？见一次面能共结合永相。风花雪月，原是过一生。分手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期望佢怜悯。谁人重情义？你不必痛恨，天下假情还似真。谁又会料到每一段情代价应该几高？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几分？生于世上，原是基尘。 分手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字君。重逢又离别，你不必痛恨，天下假情还似真。段情代价应该几高，每一个梦留下怨恨有几分，生于世上原是几亲。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话：香港正系处于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嘅关键时期。回归25周年在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大公报创刊120周年致贺信，充分肯定大公报在新时代旗帜鲜明，发出正面声音，为维护香港社会稳定等作出贡献，并且指出爱国爱港媒体在一国两制之下应有的使命担当。港澳辦相信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一定能夠深刻領會習近平在賀信之中寄予的純純嘱託，繼續弘揚愛國傳統，在新起點上再創新輝煌。立法會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條例草案，政府預計2025年積金易平台完成搭建之後可落實取消對沖。劳工处处长孙玉涵表示，对搭建平台有信心，但是假如有意想不到的阻滞，会有后备方案。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网志说，在下一个立法年度，政府会提交另一条法案，推行协助雇主储蓄以支付遣散费、长期服务金的专项储蓄户口计划。罗志光话：劳工处会设立一个资讯系统，处理专项储蓄户口计划的运作，并且准备为雇主提供25年的政府资助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协助雇主更清楚掌握取消对冲安排。世贸组织在日内瓦召开近5年来首次部长级会议。总干事伊维对能够达成一两份协议审慎乐观。会议一连4日举行，首要议程是俄乌战争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另外，亦都会讨论过度捕捞以及平等获得新冠疫苗等的问题。伊维拉话：自上一次部长级会议以来，世界变得更复杂，道路将会崎岖不平。如果能够取得一至两个成果已经算是成功，他感到审慎乐观。欧盟贸易专员表示，欧盟一直和所有成员国努力准备一份多边粮食安全方案，并且批评俄罗斯将粮食作为战争武器。教宗方济各因为行动不便，取消原定下个月初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的访问行程，向这两个非洲国家的人民道歉。方济各星期日向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表示，自己仍然非常渴望能够前往访问，对无限期推迟行程感到非常遗憾，期望在上帝和医疗协助之下，他能够尽快到访当地。他又促请民众不要对在乌克兰的战事习以为常，不要随着时间淡化对当地受苦人民的关心。85岁的方济各因为膝关节疾病 被迫以轮椅代步超过一个月。路透社引述梵蒂冈消息报道，方济各每个星期都要接受物理治疗和注射药物，希望在这一次行程开始之前至少恢复部分的行动能力。今次安排是为免影响他当前的治疗成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 One Promise， I'll be fine。 最难谂咧，系真系估嗰拍。究竟我 rap 嘅时候个底配一个平时人哋传统 rap 嘅时候下面做嘅底啊，定还是唔系？所以就好似你啱啱咁讲啦，开头你会听到啊 Anton rap 嘅时候咧，嗰段系一段 trap beat 嚟嘅。 系 咁，跟住去到 chorus 嘅时候，咁我哋就去翻 rock 嘅声啦 ，rock 嘅鼓啦。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波城奔神。苏东真话。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啦！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细个嘅时候，长辈教你写书法，你有冇谂过写嚟做咩嘅咧？ 新派书法家青山日桥将细个嘅时候爷爷嫲嫲传授俾佢嘅呢一门技能发展成事业。对他来讲，书法不单只是写得一手好字那么简单，他更加似是一面镜，照见自己不同阶段的成长和生命的变化。 咁记得以前咧做嘢一忙嘅时候咧，我就会谂翻起细个爷爷嫲嫲教我写字，我就攞翻啲毛笔出嚟去练噶啦。咁练下练下，又真系发觉个人系会定啲同埋平静啲嘅。咁慢慢咧，我就将佢发展成为我嘅事业。佢更加帮我可以去探索我自己，同埋去将我一啲嘅谂法去透过书法表达俾大家听。佢并唔系就咁单纯用毛笔去写一啲好靓嘅字，或者写一啲好靓嘅内容挂喺墙上面咁简单。其实佢好似一个水晶球咁样，你会发觉佢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其实佢同你嘅生活同你嘅人生系好息息相关，跟住再透过唔同嘅媒介去表达出嚟。攞毛笔去写字嘅呢个过程，内容系点样，或者写嘅风格系点样，我觉得都太重要住嘅。咁到你真系喺入边揾到一种兴趣，揾到一种享受嘅状态嘅时候，跟住先慢慢咁样去深入发掘。咁我觉得呢一个比较容易啲入手嘅位，就比较适合而家嘅年轻人。 唔该晒，新派书法家青山日桥。 能够入古出新，将书法和汉字文化融入不同媒介，更藉着书法探索自己，将想法表达出来，这样咪就是艺术文化的魅力所在咯。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走，安于动荡，荆棘挡不住，会令人生改变是盼望。今天能共欢乐，从前离别过，珍惜现状，友情永不灭，美丽人生只要共盼望。昨日愁，已淡忘，拥抱现在情意。共欢乐，从前离别过，珍惜现状，友情永不灭，美丽人生只要共盼望。昨日愁，已淡忘，拥抱现在情意回荡，信未来新景况，灿烂前景铺满耀眼星光，好光景一起闯，炎炎红日我心中。 招牌假音仲喺度啊 ，Johnny， 犀利，咁呢只系戏剧人生，咩问题啊？ 冇问题， 冇问题， 正唔正啊？正唔正 啊？正到冇得顶啦， 冇得顶啦。咁啊，呢只歌咧，只歌你知唔知咧？ 系啦，我系想知啊。嗱，呢只歌咧，而家就改咗由戏剧人生咧，就改咗另外一个版本，好明显唔同噶啦，因为佢。編曲啊， 肯定， 哇！即係 句句都正能量， 句句正能量啊，變咗就啱曬呢個歌名就改咗叫做《三生有幸一起闖》， 冇錯。 點嚟㗎？ 當初咧，我哋第你知記得啦，第一次我哋個三生演唱會，哇，好受歡迎，係嘛？咁咧為著即係表現我哋三個真係有一種即團結嘅力量，所以咧就我哋三個都傾過，不如整隻主題曲咧。 好啊。就是整咗呢只， 你知啊 ，Johnny 哥哥咧有嗱，佢有自己本身有錄音室， 系 佢對啲樂手又好熟悉， 佢又中意搞嗰啲錄音錄，佢好中意搞機噶嘛， 系 除咗搞你之外，仲要搞錄音機， 咁所以咁你搞啦，搞只咁嘅歌， 好精彩，好精彩。 初都本來想選另外一隻嘅，不過聽下，原來 Johnny 呢只正， 呢只正啊，咁同埋即係改咗之後就更加咧好現代感， 係 現代感。咁啊 ，Johnny。咁你監製埋呢一隻個好犀利喎！你搞機搞到， 大家意見啫。其實好多謝其實係 Damon arrange 呢首歌，Damon Lau 就係一個 arrange 嚟， 好朋友，好後生。 其實圈裏邊都係咁啊，因為你一定要靠啲朋友一齊玩。咁譬如我唔係我請你做我做啫咩？咁可能即係有少少有時嗰有隔膜咁，但要一齊好似今日咁坐埋一齊傾歌啊，一齊唱啊，嗰種氣氛咧。先至會嚟。總之呢隻歌正，叫做《三生有幸一起闖》，演唱會一定要唱噶啦。 唱啊，肯定一定要嘅。 不過其實咧，三個咧，喂阿皇上啊， 係 即係李隆基叫皇上。皇上，你而家有三個高手，包括你自己。 哎呀，多謝，感謝。 大內群英， 梗係哇， 大佬出場， 好啦，行緊嚟啦， 咁啊護住我啦嘛。 阵热风纷纷吹，默默纷争千儿泪，千儿泪，世间便还说轻碎。段段是非扰心间，默默低首说负累，说负累，我嗟叹大志不能遂。名利负累，傲气一生竟多畏惧，面对绝境，难道我会颓然后退？胜负全忘，难道冥冥中早有命运落下圣旨判了罪？步步至今日惊心，道道刀光剑步泪，剑步泪，瞬息际遇也争取。夜夜月光洒清辉，但愿在花间抱月睡，抱月睡，我只盼梦里真情共。 要哗哗声嘅，即系呢大力群英真系高手云集，包括里面有一个叫做叶公公，唔系叶振棠。喂，你嗰啲即系气量咧，即系见到你真系好，我哋个都最受系佢啊！我哋四个人最受系你嘅， 最好气系佢。 但系你咁好气嘅，你要喺度食咩人参定咩啊？ 唔使嘅，成日练，成日练，日日练啊，歌就得噶啦。 系咩？ 即系保持个状态。 真系仲长气过原本录音嗰阵，即系原本嘅原装嘅时候咧，都唔够呢只呢而家好气。 你睇佢而家虽然系瘦，但系好多嘢聚喺个丹田。你睇睇佢丹田。 系啊，即系丹田用，哇！真系长到咧，紧要。咁啊，即系要大女群。英啊嘛， 唔 可以弱嘅， 冇錯啦。 咁啊，呢只歌就係當年麗的電視嘅電視劇集主題曲啦。 係啊， 不過阿 Johnny 好似我啱啱都寫過一份稿啦。 嗯嗯， 咁啊查資料，我印象中咧，大女群英好早，不過咧唔係最早，因為你係《浮生六劫》先嘅，係咪？係 冇錯，係啦。第一套劇《浮生六劫》， 係咪？ 第二套先係《大女群英》。 係啊，《浮生六劫》已經砰一聲啦，即係嗰陣。 其實嗰首插曲。 好犀利！ 插曲犀利， 插曲就是 喜劇人生， 喜劇人生啊！所以你就我哋今日都將喜劇人生咧， 係啊， 唱多個版本，一陣間再唱啊！喜劇人生 冇問題，大家中意聽就得。 嗰只喜劇人生嘣一聲，即係全港嘅爆發式流行啊！咁啊，就跟住咧就哇呢只都犀利，都係當年啊黎小田主理啦啊咁啊，然後係都係 Nonal Campbell 做編曲。絕配嚟噶啦， 絕配絕配， 佢兩個真係絕配，一個作曲， 仲有啊，仲有六國 鐵三角，六國尖田 鐵三角， 哦，冇得定。 大內群英，因為一陣間容後咧 ，Johnny 都會再演繹麗的電視當年嗰啲啊，咁啊，當然李隆基都大把啦。今日就我驚唔夠時間俾你唱曬你嗰啲主題曲。 好啊， 不過而家有一隻歌咧，就係叫做人生曲，你知啦。我每一次都點唱呢隻歌嘅， 我都好中意呢隻歌。 鄭國江老師寫 係啊，越唱越中意， 尤其是即係最近啊呢一兩年啊，我哋即係呢一啲 人生起起跌跌， 人生起起跌跌 咧， 唱完我哋可以感受一下。 好， 各位朋友，李隆基《人生曲》。 人生的苦与乐，像那月的亏与盈，人有得意失败，像野草有枯荣，成败有天意，在那早与迟，何必多情。 星，人间的福与祸，像那天的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路有欢则不平，人事有兴提定又好，作为年青应多憧憬，怀着抱负坚决更坚定，得失不必计，狂风中之草径，人间荆棘遍地，愿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霄劲。郑老师话：，佢话人生的福与祸，像那天的阴与晴，情绪充满起伏，当然。路亦有宽窄不平，但是郑老师话：只要你意志坚定，万事可成啊！怀着抱负，坚决更坚定，得失不必计。愿创出新的里程，怀里充满希望，愿献出冲霄劲。 真的劲喎，咁啊，即系要呢啲冲霄劲咧，就 fit 晒入只歌里边。 系啊， 系要由李隆基唱咧，就先至得嘅。 系客气客气。 当然啦，啲歌咧就好似里边咧有啲话系人生咧就起起跌啦， 系 ups and downs 啊等等。咁其实即系啱啱就系鼓励我哋香港人。 嗯。 咁啊，虽然呢只歌系写喺好多年前嘅， 30年啦。 30年前，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尤其是呢两年咧， 系啊， 非常非常适合。 所以我有機會咧，即係呢幾年有機會去唱，有機會去 唱， 希望能夠幫得到人。 咁啊，同埋咧，即係除咗即係歌曲咧，可以配合到其實好多香港嘅 機構 房咧。咁我哋最近咧，即係你哋有啦，我又都不斷都做好多喺疫情期間咧，做好多即係幫一啲弱勢社群啦，或者去探訪佢哋啦，或者送一啲物資啊。即係其實你有時佢唔係一定話要啦，你俾嘢佢嘅，係我走去探啦，去啲屋村啊咁。咁啲尤其是啲公公婆婆啦，你喺度同佢傾兩句咧，佢已經 好開心， 安慰咗，即係同埋咧有啲獨居老人添，我睇咗好多間。咁即係嗰啲更加需要。 冇。 咁所以咧，即係最近即係我就自己喺有。因為唱歌啦，我一早唱歌咧，我已經好早同啲譬如話明愛中心， 係 咁啊，明愛咧，香港大家都好認識噶，幾十即原來今年就70年啦， 真係唔講唔知，其實好多朋友都唔知道明愛呢個機構咧。70年 啦，做咗香港服 務，即係 有醫院啦、學校咧，乜都有嘅啦，老人中心啊， 係啊， 咁我自己啊更加啦，因為咧我細個成日喺明愛中心唱歌嘅， 係咩？ 係啊，如果冇明愛中心咧，我可能冇咁多機會唱民歌。太知道有明愛中心啦，你知啦，而家仲喺度嘅。我第一次嘅民歌演唱会咧就喺太子道明爱中心，系啊，所以咧同佢哋嗰种感情咧好深厚。讲紧系真系50年前，我仲未灌唱片嗰阵咁另外坚岛明爱中心而家仲喺度嘅。 坚岛明爱我都唱过好多次， 你都唱好多次啊！即系我谂啊，唐哥啊，同埋 啊，即系德哥 都有啦， 都即系同 太子道嗰种啊， 系啦，你成日都有去啦， 有去。 太子道而家又即系喺圣德垃圾堂黐住 个教堂啊嘛， 教堂隔篱黐住，而家仲系噶，而家冇改变到噶。啊，对面嗰啲咧就以前对面就对到我正咧，就以前我嗰度地方叫 Captain's Table， 系冇错， 我就喺嗰度唱歌噶嘛，咁所以成日都行过去噶。 我去过 Captain's Table， 但系我嗱好得意，我就未去过嗰间名外，反嚟香港嗰度成日去。 我成日去，因为你香港住啊嘛，我就喺嗰度出入噶。 名外真系， 因为我揸咗吉他无数咁多次啊，喺名外出走。 你知唔知啊？名外咧喺疫症期间咧，佢派发好多好多福袋俾啲有需要嘅家庭， 做咗好多。 系啊， 尤其是喺啲醫療壓力啦，咁佢哋有個醫院啦， 老人啲院舍中心啦，哇，係 咁誒，即係喺度咧，衷心祝福，即係多謝，即係多謝。咁佢哋嚟緊咧喺無線都有一個大嘅特輯，每年都做一次，即係我都做過好多年， 係 真係嘅， 我都係。 咁誒有捐款啊等等啊，希望 明愛暖萬心 啊，係啦，你都有唱過啦，咁誒預祝佢哋七十週年嘅明愛暖萬心成功啦， 希望佢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幫助更多更多香港人。 到時我哋一齊嚇，我同三生一齊去支持， 冇問題， 捧場， 絕對會 好。德哥，我哋一齊嚟， 啱 ，OK， 好。 因為咧世事無常， 冇錯， 尤其是呢一隻歌咧，真係世事如棋， 日日新， 局局都新。 即係我哋都唔知點樣，好坦白講，唔知道一路會點。 係， 唔好話講疫情，世界都係咁。我哋面對啦。 倉促歲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陸離。就情就怨，人事天天變，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棋，每局都充满传奇。若贫若笑，难辨心中意，似比幕前做戏，苦衷抛万里。心烦你，将眼远望，世事如棋，每局应观察入微。但求共你棋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第一次聽呢隻歌咧， 係 就喺以前無線啊許冠傑同許冠文嗰個雙星報喜啊。 雙星報喜嗰度咧，佢就係唱咗啲嘢歌，咁佢古裝嘅， 係 嘛？古裝捉捉棋啊嘛，係啊，即係呢一啲係一個即係小調曲式係，其實係古裝歌嚟嘅，即係當然係現代嘅難曲啦。咁所以咧，我諗下，咦，其實。你上一次嗰個三生有幸演唱會咧，三個古裝喎，好鬼勁喎。 係啊， 今次會唔會又有啲咩拍相咁啊？ 咦，賣個關子先。不過咁， 阿唐真定有扮嘅， 真唔係唔係真係。 阿唐哥咧係諗咗個嚇，好特別嘅。 爆補呢啲觀眾咧，哇打個突 擊，估我哋犀利，估唔到啊！到時咧點先？十點半嘅新聞，十點鐘嘅新聞報道後咧，我哋還有2000靚歌再重聚。 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话：，祖国统一是绝对要实现。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一定会打到底。这个是中国不二选择。搞台独是死路一条，挟洋自重不会得逞。魏凤和话：，外部势力干涉绝不会得逞。有國家在台灣問題上背棄一個中國的原則和承諾，支持台獨分裂勢力倒行逆施，動不動就打台灣牌。那與台灣關係法說事，中方堅決反對。天氣方面，西南氣流正係為廣東帶嚟驟雨，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隨後幾日天氣唔穩定，有驟雨同雷暴。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的纪云和在遇见长义之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的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他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他的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的决定。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渡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当 在朝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生路待迎接。 回歸25周年，所以有呢只歌叫做《前》啊，咁啊集合咗咧香港好多嘅歌手咧一齊合唱，大家聚力啊嘛，再聚埋呢啲力量咧，先至可以向前行。 好似有啲係國內嘅， 有又係有少部分，咁但係大部分咧，我哋都認識我哋香港嘅歌手，咁啊兩邊一齊製作添嘅，咁啊一隻叫做《前》啊， 前。 咁我哋如果你講25年咧，就即係眨下眼啦嚇，我哋香港回歸咗。 係咯。 咁但係喺回歸之前嘅25年咧，三位已經出咗道，已經為香港唱緊歌。係啊，即係有時嗰啲歌咧，經過嗰啲歌，好多都係向前行，好多都係俾即係正能量嘅。咁誒，好感激啦，因為所以今日咧就三生一齊集合咗呢一個力量啦，呢個聚呢個力咧就。真係 1.5 個世紀，我頭先突然間諗到呢個數字，三個加埋嘅練力啊，歌唱練力喺香港嘅歌唱嘅歷程咧， 希望咧出少少力啦，幫幫香港都好。 即其實好多嘅，真係啊，好少有嘅，150年喎，你哋加埋，真係好誇張嘅，真係。 哦，咁淨係 Johnny 初初都代表咗80年嘅呢個陣營， 你又20幾年 啊，我哋兩個都。 你啊，你啲頭髮咧已經係勁到咧，唔淨止白髮，人哋話白髮咩？你係要你粉紅髮啊！李隆基個粉紅髮而家變咗 icon 啊，係咪啊？點解你平時出街都係粉紅色頭噶啦？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搞搞嘢咧， 靚啊！ 演藝界係咁嘅咧。 不過你嗰個髮型咧，就比如叫做咩髮型定分界啦。 係啊，係真係好難為髮型啊定分界。 難為髮型定分界，新歌嚟噶嘛？ 新歌嚟嘛？改咗歌詞， 改咗歌詞，佢講笑啫。咁大家都知道難為正邪定分界咧，係阿 Johnny 嘅名曲啦。 呢只歌經典啊！ 咁啊，梗係有人有鬼，我都扮過鬼喎。 係， 我喺顧家輝榮嘅演唱會唱咗10幾次啊！ 哇， 十幾場啊嘛，我哋晚晚同佢唱噶，但係我就即係有個蒙面即係出嚟先， 係 蒙少少啫。咁估都估唔到呢個即係係我扮魔鬼啊嘛！但係今晚都估唔到， 係 我哋玩啲新嘢咧。 好 嗱。平時就梗係葉振棠做人啦，猛咁揾啲鬼嚟襯佢。 冇錯啦，今日要佢做鬼。 吊一吊算噶嘛？ 你做唔做得鬼啊？ 得噶， 真系得。 唉，人就得鬼又得啊！ 人即系人鬼都系你喎， 人啊人系佢鬼系佢。 好啦，嗱呢一只叫做人鬼情未了嘅最新版本，叫做难为发型定分界，就系由啊李隆基做人。 咦、yeah, ？我做人呢 竟然叶振棠反串， 嗯 啊， 做鬼。好嘛， 好， 好，一月试下睇下点，经典嚟嘅。 对抗命运，但我永不怕挨。过去现在，难题仍人解。人生。彩笔蘸上悲欢爱恨，描画世上百千态。 控制命运，任何巧安排，看似梦幻，凡人难尽了解。人间的好景，给我一朝破坏。荣辱爱恨任分派，努力未愿平卖，人性我没法贱卖，今天死结应难解。人性我没法贱卖，今天死结应难解。努力兴建，我尽情去破坏，唉，彼此也在挨。 难为正邪定分解， 佢变翻人啦，变翻人啦，几靓仔嚟啊！几靓仔， 即系细姑娘，我都系第一次听阿 Johnny 扮魔鬼 嘅， 因为佢本身个人系佢嚟噶嘛。不过真系有时真系好难分嘅，啊咁呢只歌佢写得实在太好， 冇错， 啊咁啊。即係襯翻個電視劇啦，飛越十八層，十八層嘅 人好多時都係嘅。 係咪鄭老師寫嘅？ 係啊，又係鄭國江老師㗎啦。呢個一絕啊！我最中意嗰句咧就係你哋兩個一齊，即係人又唱鬼又唱一，彼此也在愛。 我哋試過影嗰幅相，大家搭住。跟住我哋唱呢只歌， 系啊，真系唔系呢只歌。 彼此也在挨， 彼此也在挨。即系其实咧，人话鬼其实唔系奸嘅， 系啊， 即系同系人都，唉，有时做人，有时做鬼， 都喺度挨， 都喺度挨。呢个真系冇得顶。 郑老师真系， 可圈可点，即系真系讲到人生，诶，难为好似啲发型一样，难为发型定分界。好啊，咁啊，阿常德， 系 你又冇你。 始終都冇扮過魔鬼啊！ 冇啦，係啊！ 咁啊，今次睇下演唔係邊個扮魔鬼 先？可能三隻跳出嚟， 三隻 係跳出嚟， 越犀利。咁啊，阿陳浩德咧就粵歌王子啊嘛，咁所以揀好多抒情歌咧，都好獨到。咁尤其是佢唱廣東版，即係好多咧啲國語歌咧就俾佢改咗廣東咧， 係啊， 自己流行起上嚟。 唔知點解咧？是好吸引啲女士 嘅。我都唔係好明 白。係 唔知點解一好似都唔係年紀都唔輕。 再嚟叔叔我哋 咪做啲又咁英俊嘅呢仲係。喂你唱返一隻抒情嘅綠島小夜曲嚟聽下。不過 係 你一定係唱粵語嘅。 唱個廣東版。 係廣東版。 係呀。 咁先特別的。 我記得呢隻歌係我第一隻唱片入面嘅歌嚟嘅。係。 即係話呢先過阿肥媽唱呢、這個。 先好多。 先啊因為嗰隻呢就係佢嘅成名作啦。但係都係改自綠島小夜曲。 呢隻歌係真係好流行。 但係個 mood 呢完全唔同。呢一隻呢叫做旋旋心聲。嘩係。即係而家行住旋一路聽呢真係即係一學眼淚，因為行船係以前講好好悲傷㗎嘛，即係好寂寞喺個船艙嗰度咧，幾個月冇落船喎。 虽然咧我啊未行过选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听佢头先嗰啲有少少凄凄怆怆嗰啲咁嘅感觉。 佢哋应该系讲香港以前系 系啊， 系 渔港 系渔港啊嘛。 咁又即系两样嘢。咁我哋嗰个年代就好难话要代入去嗰啲疍家人啊，佢心中系点？咁起码疍家人其实就唔同嘅，就系话。佢可以上岸啊嘛， 系 啊，咁可以上去西贡嗰度去酒家食两餐都仲得。但系咧，我反而咧，直到咁我儿时咧，就听到好多嗰啲行船嘅故事。 咁啊系， 即系好多人去行船啊， 嗰阵时系啊， 好兴嘅。 六十年代 啦，即系我好细个嘅时候。咁啊，行船咧，仲要咧就系冇而家嗰啲咁发达噶嘛。嗰啲船咧，几个月先至去到目的地。咁你只系一来一回啦。几个月都翻唔到屋企，咁所以好多时候咧，佢都会收到佢哋啲信啊。我记得以前隔篱屋有一个嘅系行船啊，咁啊经常都会寄啲 postcard 翻嚟 ，postcard 即系嗰啲明信片啦。咁啊，因为佢可以有机会咧，系啦，写啲心声咧，就真系即系有啲 feel 到佢啲寂寞噶。好 lonely， 咁啊，即系喺上面真系喺个船舱嗰度咧，好似头先你只歌咁，原来咧录到小丽哥嗰咩摇啊摇咧，就变咗系摇床，即系唔系咁浪漫啊！啊，突然间如果谂起录到小丽哥咧，真系有一只即系写得太好嘅歌，唱几句都唔得咧。阿乔，你照弹翻头先嗰个 key 啦，吓得嗰个 key 咁啊，但系抒情啊，突然间变咗，我想唱几句睇下，大家会唔会勾起？Johnny 嗰啲童年往事，你细个时候有冇听过呢只？ 有，当然有听。 但系 New Tom 老师唔会唱呢啲歌嘅。 冇，纯英文歌嘅时唱。 全部英文歌啊，冇人会唱呢啲嘅。呢啲会喺啲中式夜总会可能。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摇摇。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钟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夜记处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 好嘢，童年往事，听听埋埋呢啲。我以前唔会唱呢啲歌，我哋唱民歌噶嘛，英文歌。咁但系而家咧，我突然间又谂起呢只歌咧，又有另外一版本，就是、最 hit 嗰、那个，就系、是、肥妈嗰、那个，叫做《友谊之光》嘛。不如我哋一齐唱呢只啊！不过我虽然我哋唔系做监趸啊，即系唔系喺度坐紧，即系亦都好多囚友咧，而家即系听紧都未定，系咁我特别送俾佢，即系因为有时佢都我哋收到佢啲信息啊，点唱，咁其实就嗰出戏咧，我系讲紧头先嗰两个字咧，唔系好似好地道嗰啲啦，咁但系咧就真系其实都系有啲爱好多好多心情上面嘅諗法嘅。好，我哋不如唱个友谊之光喺度鼓励大家啦，好嘛。嗰个歌词大家记唔记得系佢人生于世上嗰隻啦嘛，好嘛。 使唔使可以学啲嗰咗原唱者咁嘅幅度嘅。 咁咪隨心而发啦，我哋送俾啲囚友。 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谊难长存。今日别离共你 双双两握手，友谊常在你我心里。 今天且又暂别，他朝也定能聚首。 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雪有万里山，隔咗两地遥，不需见面，心中也知晓，友谊改不了。 最紧要呢一句。友谊改不了，咁其实咧就系即系讲翻嗰出电影嘅啫，所谓即系佢哋讲笑，哎呀，周润发啊，好多个啊， 黄光亮 啊，四大恶人， 四大恶人牵晒到啊， 咁啊，即系佢哋喺里边咧就即系佢话，哎，你哋呢班监趸乜乜乜，即系咁样嘅，但系其实佢哋系嗰种友谊嗰种情谊咧，好紧要，所以咧写呢只歌嘅人咧，系啊蓝燕啊。即系当年嘅其中系出电影嘅策划者之一嚟，咁或者写到好型好型，即系直情系佢由佢哋唱出嚟嗰种感觉，又唔系录到小夜曲咁抒情啦。 系 好最尾嗰段啦，喂，雪有万里山嚟， 雪有万里山，隔咗两地遥，不需见面，心中也知晓友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新冠疫苗的两针接种率达至90%，第三针的接种率超过60%。本港确诊数字近日有明显上升，加上疫苗保护效力会随着时间减弱，政府将会继续推动市民适时接种第三针，在冬季之前提升社会疫苗屏障的保护力，以免一旦第六波疫情来袭的时候出现大爆发。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说，目前12岁或以上人口的两针接种率已经达到90%，有超过610万人接种，3至11岁儿童有过半数人已经打第二针，接种率超过56%，打两针人数超过28万人。政府會繼續推動協助幼稚園和小學接種疫苗。醫管局轄下指定醫療處所包括專科門診診所明天起實施疫苗通行證安排，如果病人未能夠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可出示到訪前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結果作為替代安排，不能夠以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代替。总行政经理刘家宪重申，为确保紧急的医疗服务不受影响，疫苗通行证安排不适用于普通科门诊和急症室等。他提醒病人家属或者陪诊人士必须符合疫苗通行证要求，不能够以到访前检测阴性结果代替。有关安排详情已经上载医管局专科门诊网页。他強調必定會以病人醫療需要為優先考慮，並且會按實際情況彈性處理。立法會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條例草案，政府預計2025年積金易平台完成搭建之後可落實取消對沖。勞工處處長孫玉涵表示對搭建平台有信心，但假如有意想不到的阻滯，會有後備方案。而 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在網誌說，在下一個立法年度，政府會提交另一條法案，推行協助僱主儲蓄以支付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專項儲蓄戶口計劃。羅志光說，勞工處會設立一個資訊系統，處理專項儲蓄戶口計劃的運作，並且準備為僱主提供25年的政府資助和廣泛而深入的宣傳教育工作，協助僱主更清楚掌握取消對沖安排。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俄羅斯日向全體國民致以節日祝賀。另外，普京在克里姆林宮向勞動英雄授予國家家長和獎章。他在儀式上表示，團結和對國家的奉獻擁有強大力量，這些美德在整個國家的歷史之中得到強化，尤其在目前的局勢之下，團結顯得尤為重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展望隨後幾日天氣不穩定，有驟雨和雷暴。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我是林慧，每日朝早六點，我喜歡吃一份豐富早餐，迎接每一日的工作。 我是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喜歡坐在直播室，跟聽眾一起分享生活上所有事情。 每朝六點到十點， 无论你喜意做什嘢， 都有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Barbie 林慧。 我是小白白元浩。 我们是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今日我哋喺香港，只要打开水龙头，就可以好简单咁样得到干净食水。不过喺世界唔同角落，一啲偏远嘅山区，又有啲乜嘢方法可以等佢哋就地取材，得到干净食水呢？原来十几年前科学家已经发现，只要一样好简单嘅嘢，都可以帮手过滤食水。就等生态教育及资源中心总监程思浩同我哋讲下。 大家要明白啦，一棵树咧，佢由个根部去到个树顶，咁嗰啲水系点运送咧？就要反地心吸力，咁由个地嗰度咧就一路推到上去个树嘅顶部，去供应俾树嘅唔同部分咧有足够嘅水分。咁树所在嘅位置系咪啲水又一定系好干净嘅咧？又未必噶喎。咁所以佢哋就会透过呢个咁样系统咧，就将一啲嘅污染物咧就隔咗。科学家了解咗之后咧，就发现咦，可以尝试用呢一个特征做一个滤水系统啦，只系将棵树切开一块块木片，经过一定程序嘅消毒啦，就可以摆喺一个水桶嘅出口上边啦，就可以抽啲地下水上嚟，经过呢一个 filter 漏翻出嚟嘅水咧，就已经系可以适合人饮用啦。 当然呢一个方法都有佢嘅缺点，就系过滤嘅速度同埋水嘅容量啦。 但个好处嚟讲就系佢个成本好平，任何地方都可能好容易就揾得到嘅一啲滤水系统。喺一啲嘅即系偏远嘅山区啦，特别系印度啊、非洲里边嘅地方啊，一啲村落啊咁样，都比较上会尝试用呢种方式去过滤啲地下水做饮用。 幸福唔系必然嘅，不如我哋今日又一齐珍惜地球资源，节约用水。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每次困惑是为何命中选着我，怎么了到那日再没前言，听到声音说若果受伤哭倦了，快将泪轻抹掉会结不了，无常奉献使你的记载，从前内心挣扎故事尚在，犹如为我争恋再是伤泪，也许只半句善意我心装在一生的爱。 多谢晒 Vince 同我哋唱咧，原来天使在身边啊！咁啊，佢今日咧就，好耐都冇试过放一日假。多谢阿乔咧，又归队啦， 即系 friend 乔咧， 系啦 ，friend 乔啦，咁啊同阿坚哥啦，当然啦，咁啊即系呢两位已经系同我哋合作无间啦，同三位都系。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当然就系李隆基、陈浩德同埋叶振棠嘅三生有幸啊，咁啊，咁啊呢排就练歌噶啦， 练歌啦，系啦， 嚟到系啊，都未嚟到， 密锣紧鼓 啊，一路即系要练好多嘅，因为尤其是由一个人唱熟嘅咧，佢变咗三个人将啲歌摆晒落去。 系啊，同埋有啲歌咧，我哋系新选嘅入去， 哦， 要记歌词， 记歌词好惨啊！以前我三日就练一首。即系记一首歌词，而家系三个礼拜， 系咩？即系叶振棠系，因为 如果我一定要死记晒歌词，因为 佢冇得提示， 冇得提示。 即系而家咧系啦，而家大部分人咧都已经系即系播晒有subtitle啦，又有歌词版啊射出嚟， 系啊， 咁诶观众就知，但系叶振棠就睇唔到， 系， 唉，真系睇唔到啊，完全好大只都睇， 睇唔到，睇唔到 啊，哦，咁啊要念啦， 系啊，好似睇到。就同你嗰次做輝煌嗰次咧， 因為 我尾嗰度咧，佢咪播嗰個咩獅子山下，哇！嗰啲歌詞好大隻嘅， 仲要咧，因為個紅館咧四面台啊嘛，你要向住邊度嘅你都睇到嘅，有好多嘅好多歌詞， 好大隻嗰啲字。 咁啊，今日咧就即係大家咧可以揾一啲咧從來冇唱過嘅歌又得啦，咁啊有啲有意義咁啊，譬如話老友聚頭咧。本身就好開心啊！大家一齊飲杯啊！咁但係有啲咧就係識咗幾十年，但係咧聚翻頭嘅時候唔知講咩好。 係 有一隻歌寫得好好， 係 即係當年咧就有一隻民歌咧，我就最中意啊！所以我從來冇唔夠膽唱粵語嘅，因為覺得啊啲嘢英文嘅民歌應該永遠都係英文嘅， 係 一經典得滯 ，today 啊嘛，因為嗰隻歌咁我哋唔會講，咁但係咧關正傑就唱咗中文。好有好有意思嘅啫，就有兩個老友，好多年都冇見，但係一見翻面嘅時候就講呢啲嘢啦。 係， 佢兩個老友咧就叫做李隆基同埋陳浩德，唉，兩個人都幾廿年咯。 飲杯啦，兄弟， 兩兄弟點啊？ 傾下偈。 朋友。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谈到你的理想，并遭他朝兑现。 谁不知分开只有数年，共你相逢先感觉到两家亦在变，讲起理想，大家苦笑共对；说起往年，共你相对无路言。如今双方同坐，在于。实际才令你我理想改变，朋友放声痛哭，或者得到快乐，时间永不 再返，梦想不可再现。 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望愿当年轻轻错失机会万遍。 再饮多杯啦，老友。 饮水好啦， 啊，水好啦， 系啦，系啦，因为要揸车啊，你一阵。不过两个老友聚头咧，就系、是、以酒以水代酒都 OK 嘅，最紧要就系心里边呢啲， 啱， 沉积咗几廿年嘅， 冇错， 一啲 友谊， 友谊 好紧要啊。 咁真系个见面唔使话要滔滔不绝嘅、嗯，最紧要就即系大家聚下，咁啊心事，唉，真系。差不多心照啦， 冇错。 嗰个歌写得很好，鲁国尖 在心中，在心中。 系鲁国尖嘅歌词，相对无言。咁跟住落嚟咧，就叶振棠咧，头先一路听嘅时候咧，就整个人沉寂，都听到闭埋眼咁样，养神啦。 太靓啦，歌词太 系啦。因为咧，其实咧，大家都唔知道，因为叶振棠阿 Johnny 咧就好多嗰啲 hit 歌咧，譬如由《浮生六劫》开始啦，跟住有譬如《找不着藉口》啊，《戏剧人生》啊，《大内群英雄》啊，全部咧都系 劲嘅电视 劲嘅电视剧嗰啲， 打杀杀杀。 你知唔知啊 ？Johnny 其实有时好 romantic 噶， 耶！ 因为咧好耐之前咧，我收到只黑胶碟，我记得我做紧 DJ， 咦？咁靓仔嘅着到好，仲系着晒西装咁样，我记得。咁啊，好似个襟花咧，有红色嘅，你有冇印象？即係少少嘅， 粗仔， 你都唔記得咗噶啦。 但係當時都係公司 靚西裝，咁然後咧就真係，因為嗰只碟咧，嗰只主題曲就叫做《這片葉給你》。咦？你話幾浪漫？ 哇！佢又 送俾個女仔， 佢又姓葉。 我記得當年公司同我講，佢話啊，你又唱咗好多嗰啲電視劇啊，嗰啲歌啦。 係啦。 嗱，今次咧，我同你揾一首100%香港本地 創 作嘅，啊。嘅即係唔係電視劇？ 係咪 Romeo 寫嘅 ？Romeo Diaz 啊嘛，係啦，係啦。 咁詞我都唔記得邊個寫，係咪啊？鄭 都可能係鄭老師嘅，可能係噶，係 啲詞啦，嗰啲詞工都似嚇。 但係真係突然間浪漫起上嚟，而家聽咧，我係好中意啲。 但係我又好少唱， 好少唱，所以今晚 演唱會都輪唔到寫， 係輪唔到啊！輪唔到太多嗰啲啊，咁啊，所以今晚咧又係我嘅點唱， 係 這片葉給你。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中意。这片叶给你留纪念，它可以不断留住秋天。可记起如何在这里过秋天，会记住秋意像诗篇，诗中有一天留住今天，写到此时情面对我，心情尽已变，没有美景不变，或一朝还原，一切事情永不变，就算记得从前。又多等多一年，但世事难说，两家 可再遇见。还是笑笑望人生百变，还是笑笑笑笑地讲再见。离别了我，但凭手里黄叶一片，回忆起这儿有秋天。 这首歌呢是Ruby Udis Claudic， 其实作词呢我应该是卢国占士岩河，我刚才都记错了，对不住，两位都是我心中的作词大师，郑国光和卢国占。 没有美景不变，或一朝还原，一切事情也不免，就算你心不变，又多等多一年，但世事难说，两家可再遇见。 这片叶，叶真堂的叶，俾晒你，送俾大家，2000多个朋友， 自己要大家注意下。 系啊，一首罗迪咧，其实即系 Romeo Diaz 啦，即系我哋好即系欣赏嘅一位本地嘅菲律宾籍嘅音乐人， 乐手系 咁啊，佢两兄弟都好大贡献啦。Romeo Diaz 个歌咪 Danny Diaz。 Rudy Diaz，Danny 都是他的細佬嚟噶，係三兄弟， 哇， 都是在香港即係扎根的，好重要的。 我都記得他也曾在我啲碟嗰度 有，一定有啊，佢寫過好多歌嘅， 係 啊，好多都 唔記得邊只嚟。 好，咁即係講起呢啲浪漫歌咧。我哋有个浪漫德啦， 系 Roman 德 ，Roman 德啊 ，Roman 德 啊，即系靓仔德啊，咁啊，梗系会有，但系嗰啲中式嘅浪漫咧，真系别树一帜，我觉得，即系而家你一唱亲呢啲咧，月夜乌啼啊呢啲啦， 呢啲个系啦，呢调子咧好少人唱， 好少人唱，同埋个头顶即刻有一个好似场景咁，有个好圆嘅月亮。有个剪影咧，系一个好靓嘅中式嘅庙宇咁样。 月落乌啼 霜满天，哇！吟诗作对添啊，有人嚟啦 ， 已经 warm up 晒，有晒情景。各位朋友，我哋三生其中一位陈浩德， 月夜深。秋霜满天，孤衾怎能抱手眠？梦怕听那呜 去归去旧孤家园，异地啊难求有温暖，万般心事对 都冇錯啊！真係成個場景出曬嚟， 冇乜邊個唱得到？ 冇人唱得，真係別具一別具一詞，真係啊！德哥專唱呢啲、yeah. 啊，真係哇！喺頭先啊，多謝阿堅哥嗰啲二胡啊，哇！有二胡伴奏添啊，幾犀利啊！真係陳浩德啊，真係演唱會一定要唱呢啲， 嗯 啊，即係有埋舞蹈啦，喺、嗯、剪影嘅舞蹈咁啊，真係月夜烏啼。咁當然咧，三生就有啊葉振棠啦，有陳浩德，當然要有李隆基啦。李隆基你犀利啦，如果講起浪漫咧，你而家直情詩情畫意啊！ 真， 因為你太太咧，即、哦、係永遠都係陪伴在旁，唔係就咁坐喺度乜都唔做 嘅，及實曬。 真係你以為佢真係犀利？你太太是一個好 talented 嘅畫家嚟嘅，佢嘅作品真係好多。咁三生嗰幅油画都是出自他手笔啦。 系啊， 头先咧，你一路唱歌咧，佢而家已经有完成咗一幅画咯，喺侧边画紧啊。 唔知系咪画紧我咧？ 系你啊，我谂佢画你就已经太多啦。我唔知佢画紧咩，总之佢一撇嘢咁嘅画落去。 吓、啊，画紧我一撇嘢， 系讲笑啫。佢嗰啲画好靓嘅。咁我谂佢而家你一路唱紧呢只歌咧，佢又画一幅 嘅。系 啊，真正浪漫就系咁样。李隆基唱。唱咩歌，你太太就会画咩啫？画出嚟， 平常心，浮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冒，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难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想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只得感觉，只不过是感觉。宁愿告退，难像你追，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想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只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雨，雨线飘飘 化成诗，每决心事散落我心深处，并得是情意。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可，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项平常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只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 李隆基同我哋唱只歌叫做《平常心》。我看到你太太剛才又完成了一幅畫，因為她一路唱她就立刻可以即席揮毫，就我就看到一幅畫呢，畫得很漂亮，一條直線打橫的，然後畫個心完了。 好、哦、這麼簡單， 平常心啊， 又是 喎、啊、這個就是 creative， 那隻叫做水平心水平線一條。 多謝李隆基的平常心。當然我們由現在一直到十二點還有一小時的二千靚歌， 哇這麼快的， 再重聚。是啊，今晚呢就當然有無數那麼多你們的主題曲呢、都被逼唱得曬，但是呢大家心中想唱的這個呢一定一間會逐首逐首送上。稍後見。 周年之際，对大公报工作给予高度肯定，提出殷殷期望，充分体现他对大公报的亲切关怀，对香港一国两制事业的高度重视。骆惠宁说，在香港这个多元社会，尤其需要爱国爱港传媒坚持真理，激俗扬清，尤其需要爱国爱港媒体人秉持使命，担当作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媒體除了繼續善用新聞自由監察政府施政之外，更加應該自覺維護國家安全，遵守法律，主動向社會傳達有關國家安全的訊息，為廣大讀者和觀眾提供正確、全面、不偏不倚的資訊。後任行政長官李家超說，只要不違反法律，新聞自由空間無限，這個標準與世界先進地區一致，包括西方國家。俄罗斯国防部话，一日之内两次利用口径巡航导弹打击乌克兰目标，包括在西部捷尔诺波尔州摧毁一个大型仓库，入面有美国和欧盟提供的武器，包括反坦克导弹系统、边葵防空导弹系统和弹药。遇袭城市距离罗马尼亚边境百几公里，州长话袭击导致一间兵工厂局部损毁。住宅楼宇亦都受到波及，造成22人受伤。天气方面，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气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830呈现《御交妓》， 长意怀抱住对纪云和的爱恨交织，从以前单纯清冷的鲛人变成心思难测、性格冰冷的北渊之王，率领众人对抗先师和顺德先机，结果又会是怎样呢？ 国剧830《御交妓》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由食物及卫生局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地区康健中心基层健康医疗新里程。 个人花式跳绳世界冠军周永乐将会亲临现场， 除了一展身手，更带领大家一起做热身操，实行同市民大众健康齐掌握。 地区康健中心基层健康医疗新里程。 六月十五号下午三点，港台电视三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在明年初举行。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爱花娇美，愿明月皎洁相遇。看芳草青青，那堪娇花快谢。明月不相遇， 你莫说花娇美，奈何落花最凄酸。那春风轻吹，青青芳草满地。为何又偷自怨？ 落花令人魂欲断， 桃李争春竟谁言？自觉是苦也是甜，挨尽相思长断。我亦爱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酸。看娇花胜娇，那比芳草翠绿，同来到春日暖。 多谢晒阿德兰啊，张德兰同我合唱呢只叫《劲草娇花》啊，咁啊特登咧选呢只歌咧，就因为今日有阿陈浩德喺度啦，喺又唱好多粤语流行曲啦，呢啲都系我哋经典嘅粤语流行曲，亦都系即系好早期嘅广播剧嘅歌嚟嘅呢一首，好出名。 我喺70年出嘅唱片都有拣呢一只重唱嘅， 系好多差唔多大部分歌手都有重唱呢一首，系即系我觉得呢啲咧系香港嘅乐坛嘅瑰宝啊，即系一啲。真係如果有啲咩聯合國乜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呢啲應該係我哋香港嘅音樂文化遺產， 絕對絕對、 啊嗯、當年係周聰先生所寫嘅一隻歌。阿喬，咁我哋繼續咧有勁草嬌化啦。而家有人話咧要攬棵大樹喎，先至頂得住喎。佢話：啊，呢棵大樹叫咩大橡樹啊，好大棵嘅橡樹啊，叫做 Old Oak Tree。 Yeah， 哇，犀利啊！係李隆基 ，Tie a yellow a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I've done my time. I've got to know what is and isn't mine. If you receive my letter telling you I'll soon be free, well then you know just what to do. If you still want me, if you still want me, I'll 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It's been 3 long years. Do you still want me? If I don't see a ribbon around the old oak tree, I'll stay on the bus. Forget about us. Put the blame on me. If I don't see a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ld oak tree. Bus driver, please look for me.'Cause I couldn't see what I might see. He's still in prison, and my love, she holds a key. Simple ribbons, what I need, just to set me free. I wrote and told her, please. I'll 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It's been 3 long years.Still wants me. If I don't see a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I'll stay on the bus. Forget about us. Put the blame on me. If I don't se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tree. Yeah, I'm coming home to you, my dear.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Is cheering, and my love, she holds a key. A simple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I'm coming home.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一棵好大嘅橡树，咁啊呢个古仔咧几得意嘅，写得好好嘅，咁又真系个太太原谅翻佢啦， 系 啊，咁啊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就俾啲表示佢，即系哇喺即系其实个古仔好简单嘅啫，即系佢就做错咗事啦， 系啊，困咗三年啦， 困咗三年之后咧就翻屋企，咁但系惊住啲屋企人唔接受。 冇错， 于是乎写封信翻去。如果你接受我咧，嗱，我坐架巴士经过屋企，如果我见到有啲丝带咧挂咗喺度咧，我就知道 黄色嘅 系啦。咁啊，点知咧一翻到去咧，哇！成架车都嘘啊，好大声，欢呼啊！ 帮佢，帮佢手欢呼， 成千条黄丝带挂住喺个 oak tree 啊，好大棵树， 系 好似你咁啊，即系李龙机长嘅 Tie a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ak Tree。咁既然咧即系咁中意有劲草娇花，又大橡树，不如去咧呢个世外桃源嗰度享受下呢个大自然啊！我哋揾阿陈浩德，因为咁啱咧，佢又好中意呢只歌，我都系，因为好少人会唱呢只嘅。咁有一隻歌咧， 我都中意， 你都中意噶， 中意 系啦，即系唔系太多人留意嘅本身。 基哥有演唱会就唱过， 系啊，呢只歌好正。咁啊，冇德哥唱得咁正。 咁啊，写词嘅咧就系李在堂，李在堂 系啊， 李在堂所以叫桃源行啊。咁啊，大家都明啦。咁啊，而家呢啲咪繁嚣嘅社会生活， 系 个个都有少少厌倦嘅时候，我哋心境就去呢一个世外桃源。过住一啲陶渊明嘅生活， 一生只爱白云与青山，趁春日吹柳去，两岸桃花怎相逢，低声问这花方为谁，轻舟妻女独行暗山深，此身入迷途里，愿望人家三几处，匆匆上路无后退，谁知这尘埃似雾做世事，笑问我家哪里，想劝莫再痴痴往日记，被世一生散旅居，一声退却顿然化轻烟，见花落随流去，遍觅林中散阴处，终不再与唯独醉， 事，笑问我家哪里，想劝莫再次次往日记，避世一生山里居， 一生退却顿然放轻烟，见花落随流去，遍觅林中山阴处，终不再与为道追。 只歌再讲个名字叫陶元行啊，咁啊原唱嗰位啊，阿基识唔识佢？ 识佢，识佢， 唔系， 又系姓李噶嘛？ 唔系，姓许啊， 系 啊， 许炳森， 许炳森系。 我成日记住姓李。 作曲你知唔知边个？ 作曲啊，我知，系嗰个， 系啊系啊，系真系喺上面听紧。佢咧其实就系阿毛伯伯，我哋叫佢做毛伯伯。 系。 阿德哥都唔識 哦，毛生 毛耀新啊，應該叫做係啦，就係阿毛毛即係 毛 舜 筠 嘅爹哋， 佢爹哋係咩？係佢作㗎， 係佢作㗎，係啊，應該係啊。咁啊，然後咧就阿李在堂 寫詞， 寫詞好好嘅呢只歌，叫做《陶渊行》。咁啊，可能係嗰個心境啦，即係陶渊明嘅《桃花源记》嗰一個嗰個咁樣嘅即係感覺。 嗯。 好，我哋逃离咗凡嚣一阵啦，翻翻嚟现实先，因为我惊住啊，堂哥咧，叶振棠咧， 闷啊， 闷啊嘛， 咁多靓歌声点会闷？ 我想问你咧，平时你系咪夜瞓定早瞓嘅？ 一时时啊， 一早瞓，凌晨六点钟， 我咪买你夸张啲，冇。 最近有 生嗰时就试过。 最近有冇咩啊？最近啲天气麻麻地，有冇玩即系航拍机啦？ 我冇玩。 喂，而家好似航拍机系 得啊！而家唔好乱玩。 新规例喎， 系啊， 要攞牌啊。 系啊系。 诶，我你知唔知道嘅？你可唔可以讲少资料俾我听？即系如果点样先至唔使攞牌？点样先攞牌嘅咧？ 买 唔系你买咗翻嚟唔飞咁咪唔使攞牌？ 哦，系呢个系最好嘅办法，一定唔会发生意外。 买嚟睇嘅，喺度。 一定要攞嘅， 但系啊，李鸿基，你玩嗰啲即系正式嗰啲大型飞机啦， 我哋都要。 咁但系都要攞牌噶， 要 系不嬲都攞噶啦。 唔系，系最近新嚟先。 哦，都要加埋上去，即 系 航拍机同埋你哋玩嗰啲飞机咧，全部都要攞牌。 系啊， 咁佢要咩条件先攞到？ 其实唔系复杂嘅啫，应该系登记。 系啊，好简单嘅， 起码知道呢个飞机系边个嘅。 有咩事嗰时？ 嗱，佢咁样，你 问你 啊，佢俾个 Apps 你嘅，咁你就上去咁填晒资料，咁佢就会俾个资，即系俾个。俾個資格你啦，叫做，但係嗰個資格係最 low， 即係最低嘅資格。 係， 好啦，如果你想要升上高嘅資格咧，咁就需要啲政府認可嘅機構，譬如好似我哋嗰個會咧。 哦，即係有用嘅，即係呢啲嘅，同埋專業啲嘅。 冇錯，咁樣叫做高級啦，高級嘅 飛行員， 飛行員啦， 啊 咁樣。 都是飛行員， 飛行員嚟噶，而家逐漸趨向呢個無人化嘛，你睇下嗰度， 都唔使你哋玩啦，全部都無人機。不過咧就真係嘅，即係如果你有啲咩意外咧，即係嚇， 係啊，追究得到， 追究得到啱噶。 係啊， 喂，唐哥，咁啊唔玩呢個航拍機一陣先啦，咁啊大家都等緊你嗰啲嚇首本名曲。 而家我哋全部精神集中喺呢個演唱會度，希望大家聽得開心。到時係咪？ 不過我都好即係好尊敬三位前輩， 我啲師兄。客氣，你係我前輩。 好認真嘅，真係好啱嘅嚇，真係。尤其阿唐哥啦，佢已經即係我哋可以睇到歌詞啦，就著數啲。 佢唔使睇嘅， 咁多年都唔使睇，係咪？咁啊，但係呢啲咧就如果你唔記得咧，就真係找不著藉口。你冇可能唔記得嘅呢只歌，因為入咗心噶啦， 入咗心啦。沉默。不说话， 陪着你左右，亦知你难受，我心更中难受，求你坦白，凡事要果断，若需要放开手，这刻应是时候，心中痛楚未必会流露，今天你想怎样，我眼泪承受，来吧，讲吧，无谓再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借口。 嗰陣你真係啲歌多到咧，差唔多。我記得我做 DJ， 每個月都有幾首啲 hit 歌出現，真係有啊，好多嘅，好多嘅，真係。唔知可能同期啊，即係你由喜劇人生開始啦，差唔多經常不斷。 唔係頭一年，我記得係 好犀利啊，好多 一年裏邊出咗三張唱片。 冇錯啦，一年出三張喎。咁找不住藉口係邊一個劇？ 玉決太平山 哦，玉決 插插曲嚟， 插曲嚟 啊啊！ 好多時候都興插曲喎，好得意。 係咧， 即係插曲勁過主題曲。 易受落啲咯， 係啊係啊，咁啊， 可能啲詞嘅問題， 啲詞咧，同埋佢係抒情，因為主題曲好少抒情歌噶嘛。 因為佢走嗰個劇情啊。 係啦，咁啊，好多時候都會 hit 一啲 係 即係感性啲嘅歌。 冇錯， 咁尤其是你嗰把聲啦， 啊， 真係，哇，真係真係慘得緊要。 係啊，小田都咁講啦，佢話 出曬名， 我張戲嘅人生都因為你把聲夠慘啫， 就所以選中你。 係啊，選中。 咁啊，阿德哥就即係我哋今日三個咧，即係三位三生嘅，即係各自有真係好獨特喺香港樂壇幾十年嘅獨特風格，一開聲就知道，同埋唔係淨係把聲啊，係選曲啦。都知，即等于陈乐德，你以前嗰只最初嗰啲七几年嗰啲唱片嗰啲咧，系你先会即系用你嗰个风格咁样唱嗰啲粤语歌啊，真系好听。 系啊，当年就冇乜嘢可以选择嘅， 咩意思啊？ 即系嗰啲歌曲啊， 系啊，英文歌又唔唱过， 系啦， 本地嘅又冇啊，因为唔知边度搵。 有时唔够歌要唱人哋嘅， 系啊， 系嘛， 系啊，冇错啦。呢只歌叫做《来迟了》， 系啊，你迟咗， 唔会嘅。嚟就得噶啦，唔会迟嘅。 啱， 啊，会话一狗都好。 啊，呢只歌我都唔系好熟，听下你七几年嘅唱片先。 应该系七二三年。 哇，好夸张。 情侣恨分别，隔座万里遥，未尽离情欲诉，情侣已落蝶。那知匆匆江边道，暮色更萧条。人已未复，船已浪飘，都知缘来迟了。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第二阶段嘅5000元消费券将会喺暑假发放，可望为传统黄金消费档期带嚟更大助力。今个星期将会公布发放详情。他說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總數增至6家，相信將會有新一輪宣傳攻勢和優惠吸引客戶，希望透過可以轉會的市場力量，令消費券發揮更大的共幹效應。康文署將會重新向公眾開放轄下4個體育館，其中車公廟和寶榮路體育館將會在今個月20日重開，今個月14日起接受預訂。香港仔體育館和大埔體育館今個月27日重開，今個月21日起接受預訂。車公廟體育館內的兒童遊戲室和香港仔體育館內的健身室就仍然暫停開放，以用作防疫用途和進行改善工程。這些場地早前暫停開放，以用作防疫用途。北京市疾控中心通報，今日凌晨到下午3点，新增33宗新冠本土感染個案。過去幾日以來，天堂超市酒吧的聚集性疫情增至166人感染，涉及14個區和經開區。朝陽區明天起將會連續3日開展區域核酸篩查。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徐和健說，朝陽區是當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世貿組織在日內瓦召開近5年來首次部長級會議，總幹伊維拉對於能夠達成一兩份協議審慎樂觀。

主題曲 《無作巨星》。 巨星李隆基，多謝。三生是李隆基、葉振棠，當然有陳浩德。呢一隻好耐冇聽。月是故鄉明，床前依稀滿地霜，原來月光照地堂，奈何人隔萬里外，空對秋色無心看，離情只對月兒訴，煩惱傳遞到 叫做《月是故鄉明》。我都想即刻揸住个吉他同阿李隆基合唱呢一首。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星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雷声风雨打，无用多惊怕。 心公正，百兵无瑕，行善积得罪乐也。人比海里沙，都无谓多牵挂了朋友。谁料金屋变败瓦，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无花。 我哋有三个浪字，头先就系李隆基、陈浩德同埋叶振棠。新的主題曲叫做《三生有幸一起床》，原曲就是這一首葉振棠首次在電視劇唱的插曲，一炮而紅的戲劇《人生》。 願望上至失落，誰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泪洒不尽，世事难得公允定厚薄。尽力无问收获，谁人能做到人生中有一闭幕。快乐时要快乐，等到落幕人尽了乐，醉下来休醒过，美梦酒醉了后更寂寞。 当年嘅承诺将会实现，因为原本喺疫情当中曾经取消咗嘅演唱会系咪？ 系啊，而家取消咗三次， 等咗三年， 系啊，终于都可以喺三年后将佢将你嘅戏剧人生，将呢一个你哋三位嘅歌唱生涯嘅最好嘅金曲摆上去舞台上边。嗯哼。临边嘅时候，不如咁啦，我哋同全香港嘅朋友、全世界嘅朋友一齐行呢条路。 好， 风雨同路见真心。 耶、 好嘛？ 好， 好。 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所有朋友，我知道好多人都会，就算唔唱出口，都心里边都会跟住唱，因为今晚嘅金曲实在太好听。 Good。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开分开假如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 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 今天且相衬，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诸难因而问，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衬，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 今天且相衬，哪知他朝不相分，地老天荒诸难因而问，不必怕多变幻，风雨同路见真心，月缺一样星星衬， 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 风雨同路见真心， 真实 诶，月缺一样星星衬啦，都系小凤姐嘅呢一首，我哋即系唱咗好多年嘅歌，好有意思嘅歌，好就我好好珍惜呢啲呢一挺嘅歌，有抒情得嚟，又好励志。其实我哋香港其实一路以来都需要呢一种即系经过一啲抒情歌嘅鼓励。 正能量嘅， 正能量即系受用嘅。你不知不觉咧，虽然对我哋嚟讲，哇，好熟啦！呢只歌我真系眯埋眼都识唱，唱过无数咁多次。但系有时呢啲歌咧，即系等于好啲老生常谈一样。不知不觉咧就鼓励咗自己，鼓励大家。希望大家有一个美满嘅晚上啦。咁啊，亦都希望一阵间听完呢啲咁好听嘅经典歌之后，有个甜蜜嘅美梦。当然啦，临尾嘅时候。 我哋多谢阿乔啦 ，on piano 同埋阿坚爷啦 ，on keyboard， 我哋要唱晚安歌，希望三生有幸演唱会成功。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多谢， 感激叶振棠、陈浩德同埋李隆基。认识你哋三位，我嘅三生有幸。 你客气啫。 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可找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刹那你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多谢而家全世界经过互联网听紧我哋直播嘅朋友，亦都多谢重听又重听、重温嘅朋友。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二千靓歌再重聚，我系 Albert 欧树强，感激多谢，希望呢一只晚安歌每一个星期都陪住你瞓。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 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远痛寻梦去，刹那你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